好啦，翻嚟第二節嘅星期二得到嗱，咁我哋咧都係要繼續關心翻香港啦嚇，因為咧嗰啲經濟啊嗰、個叫環球政治咧就下一節先講。咁啊，依節咧仍然要講翻香港有幾個問題嘅。嗱，首先咧就有一單嘢咧令人哋幾唔開心嘅，就係、是、咧上個星期啊，咁啊大家咧如果有睇新聞咧就會見到有隻狗啦嚇。叫做小白嘅一隻叫做銀狐犬，咁咧就又喺海中心度游水，其實咧原來俾人掟落海嘅，跟住咧就由救援咧將佢救起啦，咁啊只狗就好可憐啦嚇，咁啊將佢送翻俾主人，咁啊隔咗兩日咧，原來就俾人掟咗落由天台掟咗落街就死咗， 係 嗱咁講，即係我本身我又冇養嗰啲小動物，但係咧你既然係有主人嘅。即係養得寵物，你唔養啊，你棄養都好啦。你咪一係送去愛護動物協會啊，或者睇下有冇人要啊，送俾人咯，係嘛？但係點解要害，即係殺死佢咧？佢已經係做過兩次嘅咯，第一次就掉落海，哦，點原來就浸佢唔死，直交游水。 好明顯係有預謀嘅呢單案，即係如果唔係點會無端端掟落海啊？其實 係啊，咁啊嗰個叫做咧嗰、那個人，一個青年啊，叫叫做何子君嚇、啊，就23歲一個青年。咁咧就有啲報道咧，就話佢可能有啲類似嗰啲咩抑鬱啊、自閉嗰啲咁嘅症狀。 佢、應該係我睇翻報道就係應該係啱啱之前犯個事就坐監，跟住就刑滿出獄，就同阿媽一齊住。咁只狗就係阿媽養嘅，咁佢就好唔中意只狗，咁、所以想對付嗰只狗。 哦，咁樣啊，原來 係啊。咁就成件事嘅原因，因為隻狗嘅主人就應該係阿媽嚟嘅，就唔係 哦，就唔係佢嚟嘅， 但就同一屋檐下就唔妥隻狗 哦， 咁所以就其實係謀殺隻狗， 係謀殺隻狗喎。咁啊嗱，以霍大壯嗰個法律觀點咧，咁啊如果係謀殺一隻寵物，咁啊點樣判法咧？ 即係其實最慘咧，就係大家都睇到，其實呢單如果嗰個係人咧，其實真係一單兇殺案啦，仲有謀殺啦。 佢謀殺兩次啦，但係第一次就謀殺成功，再暗殺咪謀殺第一次 就 attempt 啦，即係所謂嘗試啦， 意圖 謀殺啦。第二次就即係謀殺成功啦，直情係。咁啊，因為告動物咧就冇，即係冇得告你謀殺一隻動物啦。homicide 淨係可以告人。咁佢變咗只可以告佢殘酷對待動物。咁香港法例有第169章咧就有講嘅，即係禁止你做一啲殘酷嘅行為對待啲動物。咁亦都有啲網友問我話，即係呢單咁嘅嘢，咁其實係咪可以判監㗎？咁就以為即係好多人問啦，因為係咪即係聽翻嚟好多人話係哇，好似判得好輕㗎喎咁。咁其實都有判到監嘅，因為其實個法例有講到話，其實最高嗰個監禁可以判到3年嘅。咁大家都知啦，即係我哋好耐好多時都有講，即係其實佢個法例寫判監可以判到3年，佢就其實法庭一定 係判唔足嘅， 一定係你唔好當嗰個係一個指標啦，因為其實一定係判唔到 最高噶嘛，嗰、那個係最高咁解咯。 因為好多控罪，即係例如打人嗰啲咧，咁嗰啲判監都可以話判到2年啊、3年。咁平時其實係唔會判嗰啲嘅，即係可能 判2個月嘅啫嘛， 可能會判甚至乎係感化社會服務令嗰啲都得噶嘛。咁咧嗱，我就特登抄咗啲案例就講嘅，咁咧。其實最近都有單案例就講嘅，咁就係喺2014年啦，咁就係高等法院上訴案就去咗上訴庭嗰度喺高等法院原訟庭，咁咧佢呢度就有分析咗幾單案咧，咁就講咗咧，其實咧佢引述翻之前有一單咧，就係大家可能都記得嘅，就係一班僆仔走去踢只貓，咁啊整死咗只貓嘅最尾。 哦，係啊，即係咁。系咁扭打只猫嘛，搞到佢吐血啊嘛。 系啊，咁嗰阵时其实就系判咗，睇先16个月啊，应该系嗰一单系。 哦，即系差唔多2刑一半咁制咯。 系啦，嗰单就判咗16个月。咁嗰阵时咧都引述咗几单啲相同嘅案例，有一单就叫做姚志荣啦，就2008年嘅，咁就系有人就攞个木球棒啦，同埋个铁铲咧，就袭击一只黄鳍。咁咧就係 係黃驚， 我頭先查下字典嘅讀幾啊，唔緊要啦。嗱，咁咧就係嗰陣時就判咗8个月嘅，判咗8个月監。咁另外一單咧就係嗰單案件就叫莫仲庭啦。咁就係講有個被告咧就攞天拿水淋落只狗嗰度就點火。 哇！呢個真 係 謀殺喎。 咁啊，嗰單都判咗8个月。 咁啊，即係如果睇翻幾單案例加加埋埋咧，咁其實十幾個月係有可能嘅。你呢單都睇到，你即係淨喺天台度咁樣掟落嚟，咁啊 即係謀殺啦，直情。 嗰個嚴重程度都幾，即係都相當之高嘅，咁但係就係、是、即係十幾個月監咯，你就唔可以同真係兇殺案相比咯。 咁、當然佢始終唔係一條人命啦，即係你話動物都有佢嘅性命，咁但係香港咧就嗰個法例，如果係判到佢年紀都算係咁啦，即係小懲大戒啦，可能叫做啊。咁但係依、這個有冇話講佢之前犯啲咩事去坐監嘅咧？即係嗰個新聞。 新聞好似有講話佢犯爆竊罪。 哦， 係啊。即係可能都係做慣， 做慣賊 嘅，做慣賊咯，係啊， 係咯，唉，咁啊，即係佢阿媽就慘啲啦，養只寵物下俾個走個仔殺死嚇，咁仔坐完監冇幾耐又要再坐過。 最慘呢啲即係虐待動物案，你平時嗱，你平時打人咁有個人受害，咁、那個人識報警啊嘛，識得落口供，但係 識得喊冤。 但係你即係啲動物，你即係你係冇得去落口供噶嘛，其實，即係你真係要有好多其他證據。捉得到你， 你今次死咗啦，俾你打，俾你掟落街死咗啦，咁先可以告到佢咯。 系啊， 平时你打完，你虐待佢都冇人知嘅。 系啊， 即系你只能够验伤，但你都冇，我唔知佢俾人整亲啊。咁可好多好多赖噶嘛。 好难发现同埋好难举证啊。 系， 咁所以变咗就 唔系同我之前嗰单嗰个叫做小林林俾佢老豆打死嗰、那个嗰单嘢都系嘅。 系， 你小朋友俾嗰啲父母虐待，你好难去举证啊。佢一话，小朋友。百厭啦，百厭咪打咯咁樣，咁你好多時你都唔會，即係你意識唔到佢會發生啲咩事，嗰度就變成搞出人命。咁如果唔搞出人命，你好通常都好難告到父母 咁。咁所以一個文明嘅社會，其實係真係應該有多啲法例去保障呢啲弱勢嘅人、弱勢嘅嘢、弱勢嘅動物。 係啦，咪其實咧，每一個文明社會咧，佢嘅法例係應該充分保障一啲婦孺、小朋友、動物。即係呢種弱勢啊，其實係你一定要保護弱勢，你先係一個文明嘅地方噶嘛，係嘛？咁因為佢哋冇辦法為保護到自己，咁咪要你去保護咯。咁當你都去侵害呢啲咁嘅弱勢嘅時候，咁呢個就真係天理不容，係咪先？ 嗯。 咁啊，講呢單嘢，其實就 阿刁伯咧，刁伯好似冇講過一句咯。刁伯有咩睇法？ 有冇養寵物啊？刁伯， 我自己係冇，不過老實講，你唔養。你都唔好咁搞法咯，有陣時有啲嘢，即係你冇乜需要，你冇乜需要咁做。我唔知佢係咪真係精神有問題啊？呢個真係， 佢有好似有份報紙講佢好似係精神有啲問題，即係類似有啲自閉啊，定係有啲抑鬱啊，諸如此類啦。 唔係，就算你真係幾唔妥嗰隻寵物，你最多你帶去，即係我諗得再衰啲就係你一係帶去郊野公園掉低佢。都唔會衰到你走去咁樣謀殺佢咯。 有啊，有啲人咧就帶佢荒島喎，將啲狗帶去荒島，有啲狗餓死。 係 啊， 你而家去愛護動物協會都唔係好難啫，照計。 不過其實攞去愛護動物協會咧，佢如果短時間啊冇人認領，佢都係將佢人道毀滅嘅。不過就起碼減輕咗佢痛苦。即使真係要佢死都減輕個痛苦啦。即係當然最好唔好啦。有好多人話愛護動物協會即係殺動物協會係嘛？因為咧佢一段時間過咗冇人認領咧，冇人領養咧，佢就會將佢人道毀滅嘅。因為始終個地方有限，養唔到咁多動物。 嗯哼。 咁呢個都係即係。如果你係養寵物之前，你一係就係領養，就唔好話買出邊啲動物，係嘛？ 即係要諗清楚咯。 係啊，因為始終有一條生命嚟噶嘛。外國有即係好似台灣之前試過一個咧，嗰啲寵物店咧為咗做生意咧好興嘅，佢試養，俾你小朋友咧帶翻屋企養三個月，養三個月邊有得試啊？你點肯放手啊？有感情係咪先？ 係啊， 你一定俾錢買㗎。啊、即係有啲咁嘅招數，但係咧，到你哇一時心血來潮中意養，突然間可能你又唔中意，跟住遺棄啲動物，呢樣嘢我覺得咧，我用呢啲嚟做生意，我覺得就唔係咁道德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講翻第二樣嘢啦，因為咧，即係一節咧都想講多啲香港嘅呢個事務啦。咁啊，我哋要講下呢個人工島啊，因為咧其實鬧到熱烘烘噶嘛，係嘛？ 係啊。 呢、這個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咁啊，事完咧就有一個叫做唔知咩航拍協會啊，嗰啲咁嘅人咧就揾咗架嗰啲叫做航拍機，就去影呢個人工島，咁啊影到咧人工島嗰個有嗰、那個圓頭啊，圓圓地個頭嗰度咧，就見到有啲嗰啲石塊咧，就好似係散落喺大海咁樣 啊，咁咧睇落去就似係可能俾啲海浪衝擊，又或者沖散咗啲部分嗰啲咁嘅石頭，即係嗰啲一嚿嚿嗰啲石，其實應該係石等咧，我哋包住個人工島嘅，做一個防護欄啊，係咪？ 係嗰啲係應該係防嗰啲海浪衝擊嘅，減低嗰個堤壩嗰個承受力嘅。 係因為咧一個搭一個，佢有個唔同嘅，類似一個啞鈴咁樣工字形咁樣嗰啲人嗰啲咁嘅石， 係用嚟卸力嘅嗰、那個。 係啦，因為咧你衝埋嚟咧，佢就唔係一嚿實心咧，就冇咁易俾你打散。 嗯。 咁但係咧，而家調翻轉頭啦，依啲保護裝置俾粉而俾海水打散喎。 係。 係嘛？定係俾其實係應該係個海浪問題，同埋咧衝得好緊要嘅。嗱咁有即係一般人咧。佢其實可能冇咁明白咧，佢攞嗰個叫做即係嗰個水庫啊，嗰個堤壩咧，我哋比喻咧就有啲唔公道嘅，因為咧水壩受嗰個海水嗰個衝擊咧就冇咁大，嗰、那個相對咧裡面係風平浪靜嘅。 係 咁而香港咧，其實維港嗰個浪好大嘅。 尤其是填咗海之後， 係 之前冇咁大嘅。 係啦。咁點解我咁講咧？大家如果有搭船去澳門就知嘅啦。你喺香港碼頭落船同喺澳門碼頭上船係兩回事嚟嘅。澳門嗰個碼頭咧風平浪靜，基本上啲船係喐都唔喐嘅。 因為澳門係淺灘。 係啦，而香港咧，你就算喺港澳碼頭落船，佢嗰個浪好勁嘅。咁所以咧，依、這個港珠澳大橋嘅人工島位置咧，應該係赤鱲角機場對開出邊啦嚇。嗰、那個受到嗰個海浪嘅衝擊其實好大嘅。咁當然啦，你依、這個即係工程師，你其實應該條數係你計到噶嘛。嗰、那個海嗰個浪有幾大嘅衝擊力，你應該計到噶嘛，係嘛？你點樣落嗱嗰啲料要落幾多，要固定到佢，防止衝擊。喂，當你嗰個叫做咩啊？防止衝海浪衝擊嗰個嚿保護裝置都俾海浪衝擊到，咁你點樣保護呢個堤壩咧？係嘛？ 因為通常喺土木工程裏邊嗰個。即係所謂嘅 tolerance 係好大嘅，通常可能去到幾十個 percent tolerance 嘅， 但係而家唔知佢做乜事啦，真係 係啦，即係會衝到咁散啊，係嘛？成個好似化開咗咧嚇，一個好似一個 好似骨牌散開咗咁樣， 骨牌散開咗， 同佢個設計圖啦，即係唔好嗱，佢而家出嚟就成日兜話啦， 兜難兜又 兜話係啱嘅嗱，冇錯，又話又係指引咗话系要随机摆放咁样， 系啦。 咁一同你个设计图一对比咧，就好好笑啦，即系完全唔似样啊！ 摆明你喺度兜啦，系咪先？你点会整到咁随意咧？吓、如果你系随机摆放，咁你画张原图嚟睇下， 系 好简单。你同原图都唔同吓、明显就俾人冲散咗啦，俾、海浪冲散咗啦。 定系你原本嗰张图其实系攞嚟呃人噶？ 系啦， 嗰、那个系示范单位， 系嘛？咁你个系咪失实陈述嚟嘅咧？ 即系咧，叫做咧，点讲啊？嗰、那个咩商品 违反商品说明条例， 即系个图就好靓啦， 系咯， 系啦，即系又点你班香港人啦？嗱，我嗱，即系跟住啲人剪咗张图，就系嗰个高铁站啦，唔系我哋嗰个西九高铁嗰座大楼啊， 系 就系张图又系同个而家起出嚟完全唔同样嘅， 系 完全违反商品说明条例， 争几多到咧？ 争得都几远喎， 争都几远。咁即係呢個叫做咧設計嘅圖咧，有時就未必能夠百分百代表真相嘅。有時你知啦，好多後期嘅嘢係嘛，加加減減咁嘛嚇。 係， 但係加減到咁嘅樣就得意啲。 即係啲人喺大陸網購買過嗰啲哆啦 A 夢蛋糕出到嚟，都唔知道一撇嘢都唔知係咩嚟嘅。 根據啲人講話，去淘寶淘嘢咧係有一個。意外驚喜嘅嘛，你通常你除咗淘嘢係貪佢平之外咧，就係睇下佢嚟嗰件嘢嗰陣時咧， 同張圖爭幾遠咯。 係啊，嗰個驚喜嚟㗎。 哦，即係咧，唐伯虎點秋香，本來要個秋香，點解嚟咗個石樓係嘛？差唔多，嗰個畫面就係嚟咗個石樓啦。咁啊，依個人工島咧，其實嗱，我哋見到個人工島咧，原來佢嗰個港珠澳大橋咧，就係有橋，亦都有啲海底隧道嘅。咁嗰個位置係咪可能要避開一啲船啊咁樣咧？因為你如果橋咧，你冇人開，即係俾個開嗰啲口，你唔係好似倫敦咁嘅咩？俾船通過噶嘛？佢可能目的就有啲潛咗落去海底， 係 就 俾我哋理解應該係咁。 係啦，方便船過，因為你 方便啲大船過。 哦，因為嗰個人工島喺近香港嗰邊嘅人工島係香港嘅口岸。 係。 咁佢咪佢一段係入落咗海嘅，應該就俾大船過嘅嗰段。 如果唔係就變咗包，成條港珠澳大橋就變咗包住咗嗰個海，成個海俾佢包起咗。 包起，唔 係一條線圍起咗。 就係、是、可能要有嗰啲兩可以打開升起嗰啲橋。 但 係 好麻煩咁啊！嗰啲如果係 係啊，好似好麻煩，所以佢寧願咧就入潛咗落海咯。 係啊， 咁因為咧你見到人工島咧就咁潛咗落去一個隧道。之後冇嘢駁出嚟噶嘛，嗰、那個肯定係一個連接嘅海底隧道啦，有啲管道咁樣啦。咁、 嗯、 依、這個港珠澳大橋咧，係好似出年通車定係今年年尾啊？佢高鐵就係今年話今年九月啦，港珠澳好似出年嚇。咁 到時大家去實地去了解一下啦，或者去睇下嗰度究竟係點樣啦。 係， 即係講真，使到咁多錢，你唔去睇下又唔得嘅。 係，唔係大家都即係揞咗錢啦。整就整咗啦，咁點都要幫襯下嘅。 係啊，起碼都望下啦。咁佢據聞下，因為咧我朋友喺嗰啲船公司度做咧，佢話如果港珠澳大橋通車咧，佢哋嗰個班期咧就會減少嘅，因為咧你到時日就只有巴士去啦嘛。 係啊。 咁有大巴開去咧，就會搶咗好多嗰啲叫做船嘅生意啦，因為有啲人其實坐唔到船嘅，會暈船浪嘅。 嗯。 咁、所以咧就有巴士啲人可能會分鐘流失咗一大半嘅客都未定。 咁啊，讲完咁耐港珠澳大桥啦，讲完港珠啦，你系咪有第二只珠想讲啊？ 诶，讲香港嗰啲港珠啊？ 系， 唔系香港港珠讲完啦，而家讲啲 广州珠， 广州嘅港珠咧变咗吓，系嘛？ 都系港珠。 咁啊，港珠咧就唔系讲佢系本身系一只广州珠，就系咧广州嘅面包珠。 嗯。 嗱，咁点解咧？咁啊，呢几日咧就清明啦，你哋有冇去拜山啊？ 冇啊， 冇。 咁我本身我就係、是、其實 plan 咗去拜山嘅，咁但係外甥嗰個 B 女咧就臨時就話突然間病咗，咁啊變咗取消嗰個行程啦，咁啊留喺香港，所以先有依集節目啦。如果唔係都放假噶啦，都唔做噶啦。啊，咁一個講到拜山咧，我覺得中國人嗰種形式主義好緊，即係好重視啲形式主義嘅嘢係嘛？咁啊，如果你真係好尊敬先人咧，咁就冇嚟一年啊，淨係春秋二祭拜兩次嘅嚇。先人喺個心入邊尊重咁，係咪？唔係淨係表面俾人睇到噶嘛？嗱，今日報紙有單嘢，就係咧話一個廣州一個姓李嘅一個女士咧嚇，就因為要拜祭先人。咁咧就因為買嗰啲叫乳豬啊、金豬咧，就因為價錢貴啦。咁你知啦，可能經濟環境唔係咁好。咁咧佢咧就最近廣州好流行咧，用一種麵包豬啊，去代替嗰啲金豬。 嗯， 即係朱古力做嘅。 唔係，朱古力麵包嚟嘅。佢咧出邊，因為麵包出邊皮係啡色噶嘛。 個樣，佢樣整到好似一隻乳豬咁嘅。 係啦，整到係啦，其實等於一個。你買排包都係噶嘛，你可以買好長嘅一條排包，咁佢係將佢變成一個乳豬形狀或者一隻燒豬形狀，加埋兩粒車厘子喺隻眼度噶，好似乳豬噶。 會唔會好似會唔會整兩眼燈咁樣？ 佢唔係燈，佢直情係兩粒車厘子劏開，咁咧每邊一隻咁啊有兩隻眼。 因為香港去飲咧，嗰啲係會擠兩個燈膽喺度閃下閃下。 哦，嗰、那個係真係燈膽嚟嘅，香港以前 香港係燈膽嚟 嘅，老一輩係燈膽，而家我見到有啲已經用車釐子代替噶啦，你将车厘子劏开就每边一只噶嘛，咁啊两只红色嘅眼咯，系咪？嗱，咁呢样嘢咧，我觉得佢呢个叫呢个新抱咧又冇做错喎。嗱，佢事后话俾个奶奶闹啦，话佢唔尊重先人啦，诸如此类啦，系嘛？讲到喂，你即系点解一年先至嚟拜两次吓？你咁都即系呢啲钱你都谂住悭系嘛？即系梗系俾人批评啦。咁你哋点睇咧？ 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嘅，即系。睇下先人，我覺得就唔會太過介意呢啲嘢嘅。其實，即係你祭祖都係一個儀式嚟嘅啫。其實， 純粹一個儀式咧。 咁同埋就唔殺生都好嘅。咁你變咗麵包咪好咯，食齋啦。 唔係啊，先人食唔食到你只乳豬啊？呢個首先嚇。即係我見到有網友啦，好笑啊！你因住俾嚟劈啊，點樣？或者因住先人向你報復啊？咁首先呢個係一個邏輯問題。如果你個先人嘅法力又咁高，佢一早保佑咗你啲後人發達啦，你就唔使為咗慳錢而買隻麵包豬啦。 嗯， 慳錢而買隻麵包豬，好明顯你先人冇保佑到你啦。 即係肯定環境唔係幾好， 環境唔好，肯定係先即係祖宗唔開眼。 咁祖宗都不开眼啦，咁你仲有啲咩强求啲子孙要使咁多钱咧？ 系 嗱，呢、這个绝对系一个逻辑问题。 咪食面包啫，唔使攞雷劈人系嘛？ 做即系见咗啲网友比较紧张啲啦。即系老实讲啦，即系咧拜祭呢样嘢咧，系真系喺个心入边嘅，系嘛？如果你真系譬如咁忌寡嘅先人嘅话咧。嗱，東南亞好多國家，或者咧依個叫南亞都係，譬如孟加拉啊嗰啲咧，佢哋好興咧係喺個墓地嗰度上面起屋嘅，下低咧就埋葬先人，跟住咧喺上面起間別墅兩層高，有人請人去住喺度看守嘅。咁你不如咁做啦，係咪？將嗰個墓地嚇有起埋前後花園嚇，咁啊住喺嗰個地方嚇，日夜守靈。喂，以前古人咧，中國人嗰啲死咗老豆咧，要守喪噶嘛，守喪三年噶嘛。 喂，呢個真係儀式上嘅嘢啦，所以我就覺得真係唔係咁重要。 唔係啊，講真咧，人死如燈滅，係嘛？祖先都過咗去，你喺心裏面咪算數咯。有啲嘢唔使咁形式，我覺得呢樣嘢真係純粹係做俾人睇啊！我好撚孝順，係嘛？喂，你自己想食乳豬就自己想食乳豬啦。系咪？你咪太兴定食个乳猪饭咪算咯，系嘛？你太兴贵咪去街市咯，系嘛？唔一定要我哋拜祭祖先，祖先真系食得到咩？你觉得？我啊唔觉得，系咪？而且而家好兴嗰啲纸扎铺啦，又话有烧 iPhone 落去啦，吓、啊，跟住又烧 iPad 啦，烧 Benz 啦，仲有烧埋叶子味落去啊！早二十年睇嗰啲港产片，呢个大波妹要叶子味咁啊，烧埋落去，话服侍嗰个先人。 你令我谂起早排有架车咧着火咧，就装住啲阴司纸嘅火车。 哦，系咩？ 咁咧，啲人留言好笑就落下边每人派四千，派得多过你哋。 不过四千冇用嘅喎，佢下面嗰通货膨胀咁劲，一张银纸都一 支银纸一个零， 四千有鬼用咧？ 下面派四千真系唔够啊！ 唔系 啲银纸亿亿声噶， 唔系啊！佢上面下边咧都可能有重组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可能系已经一百合一啦，五百合一啦，一千合一咧， 股票咩？ 系啊！而家 有冇永通上市啊？ 而家有100蚊美金嘅嗰啲永通嗰啲噶啦，已经系有美金啊，有港币嘅，全部跟翻香港面值。 有冇支付宝？ 可能迟啲有嗱，你哋想喺下底有支付宝咧，烧个马云俾你。呢节时间差唔多啊，你哋想要就烧马云啦，系咁。